我能答佛言：世尊，我佛重弟，心爱佛故，令我出家。我心何福，供养如来，乃至遍历行沙国土，成事诸佛及善知识，发大勇猛，行诸一切难行百事，皆用此心。众令放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我若此法名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，同诸土木，离此国诸更无所有，云何而来说此非心？我实经报见此大众，无不疑惑。为谁大悲开示未悟？与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欲令深入无生法忍，于是主座摩阿难顶而告之如来常说：诸法所生为心所念，一切因果世界无尘，因心成体。阿难，若知世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头叶，结其根源含有体性，众灵虚空的亦有灵貌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，正一切心而自无解。是一段经文，就是稳住心体，不同妄执的第二科，名为正治真心有体。咁啊，即系反显咧，呢个妄心啊，系无实体性啊，系持有呢个虚妄相，而有此个虚妄相，属于由尘发之。咁啊，若要话认此啊，呢个虚妄相为心，咁就前尘灭时，此心灭都灭。執業發生是同於斷業，那由其誰修正無生法忍呢？但是阿難他一向都是執止虛妄想是為心，那麼現今一旦為佛所破，那麼真心又未曾離悟，那麼仍然執這個妄想為真，所以他就發現與佛辯論，他就執著這個妄心，說這個妄心是有很多很多的好處。他說阿難的百佛言，他說世尊，就我佛重弟啊，在八兄弟中佛是最長，阿難是最小，所以佛對他特別呢是慈悲爱护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就是佛，是最宠爱然后最小的弟弟，他说深爱佛故就令我出家。那么由于我阿难，那么深深爱咬佛的三十以上，不知得佛的三十以上是正妙时节，是形体影子犹如流离，咁啊，此种啊殊胜嘅妙相，就唔系从呢个欲外生，系由发心修种种功德而生啊。咁啊，所以我阿难呢，咁啊，因为深深爱咬佛嘅三十二相故，所以我就慈亲国内啊，化心出家，咪亦都系用此推穷沉俗为心啦。佢话我心不可独供养如来，乃至遍历行沙国土啊，全是诸佛及善知识，咁咪亦都系用此心啦。咁啊，善知识咧，佛啊就系为真正个大善知识，因为佛能通达法界治理的真相啊。咁若有众生 能皈依佛，亲近佛，从佛修学啊，同埋增长善根。咁呢个人不论今世后世啊，都得到安乐。所以佛啊，就系为真正最尊无上嘅大善知识。咁啊，若然我哋推而广之啊，咁啊，诸大菩萨所谓常随佛学，奋正佛功德，能知法知机啊，咁啊，诸大菩萨都亦系大善知识。咁啊，即使啊系一切嘅声闻缘觉，乃至历代嘅祖师，佢具足嘅正知正见啊，能为众生作眼目者，咁啊亦系自知识。咁我亦都应当恭敬供养啊。所以维山祖师讲，佢话亲近知识就如雾路中行啊，虽失意不时时有人。咁你早上，咁你着对鞋，咁响呢个草地嗰处走一走，行一行啊，因为嗰啲草地经过一晚，嗰啲露水嘅滋润。咁如果你响上边走过啦，咁你嗰对鞋面咧就多多少少都沾到啊，有嗰啲露水嘅滋润。即使唔湿，但系总有啲露水嘅滋润啊。咁就譬如我哋一个真参学者，你若是肯发心去参学啊，咁啊多多亲近嗰啲善知识，你即使学唔十足啊，咁啊对于嗰啲善知识嘅长处个好处啊，或者咧系教你，或者系规矩啊，或者系静坐参禅啊，咁你多多少少咧都会沾染到学到啲噶。咁啊，于是啊，你就好似学善财童子咁，五十三参啊，等于话亲近完一位善知识，你要学到少少啦。咁啊，又再亲近其他嘅善知识啊，咁啊，学学埋，积积埋埋咧，日后啊，就系为你自己真实受用，咁啊，亦都为你日后啊，处身于呢个佛教呢个圈圈里边咧。来到法山为佛教做事呢一种最好的资本。所以凡是初发心者，一定呢就要多多亲近啊，所谓的善知识啊，亦都要呢时时呢多多自己研究啊这个教理，看过自己啊有哪一方面啊做得不对的，以这个经典呢做一个正较量，嚟作自己一块明镜啊！咁啊，检点而检呢个真心，咁啊，使自己嗰啲习气啊，尽量咧减少，而使自己呢个道心咧系尽量咧系增长啊！咁啊，呢啲都系初发心者啦，系所应该咧要亲近嗰啲善知识嘅理由。咁啊，现在安啊！他自己讲啊，他话我能够发心出家，就系呢个心啦。他话我出家之后，所谓三业清净供养法，咁啊亦系指个推穷尘俗之心咯。咁啊乃至从今以后回小向大啊，遍历尘沙国土，凡系有佛处，咁啊我都定时供养亲近啊。咁亦系用此心啦，咁啊所有嗰啲德高望重嘅大善知识，一言一语啊，能为我阿难个鬼犯嘅，咁啊我亦都用此心咧去亲近供养成事噃，咁啊证明我讲，我执着呢个趋穷尘俗之心啊，系有好大嘅功用。咁啊，乃至发大勇猛啊，佢话行之一定难行法事，国家用此心啊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大勇猛？行呢个难行嘅法事咧，嗱咁啊，例如法，佢常常啊对佢的弟子讲，佢话佢过去因中行无杀道之时， 佢為求一四句計啊，佢響啊身上咧挖一千個洞啊，咁啊燃一千盞燈咧嚟供養呢個説法者。咁啊，佢所求係一四句計啫。咁啊，亦都佛啊常常自己講，佢行菩薩道之時，有時為半句計啊，佢捨身供養呢個説法者。咁啊，有佛自己嗰个曾经啊割肉嚟到救婴，舍身啊嚟到救苦，咁啊呢种难行之事啊，系世人所不能做嘅，唯有发大心者，先至能够做此呢个难行之事。咁啊，佛恩中行菩萨道如此啊，咁啊，我阿难遇嘅发心学法。咁亦都係學如是難行之法事啊！咁亦係用此心當，咁就是令阿難自己講出佢自己啊，此一個推窮尋俗之心係有大功用，能作大佛事嘛？咁照理就唔應該放棄啊，就唔應該要捨離。咁中方法都永退善根啊，都亦因此心啊。阿难讲佢话世尊啊，佢话我作一切善事，修诸功德，固然系由此心啊。佢话即使我作恶堕落啊，佢话亦都系用此心啊。佢话众令方法，佢话众子啊，我唯依谤十法，法呢就佛所说嘅。因为佛就是如同大医王，法呢就如同这个妙良药，能遍治众生一切患业苦的烦恼病，令众生得到清凉解脱。那么法就如同这个周行，那么能度众生来生死苦海，登这个涅槃彼岸。那么法就是如同这个大明灯啊，咁啊能照长夜的黑暗，而令到这个行者啊，咁啊断咗呢个烦恼黑暗啊，而趋向这个菩提光明之家。咁啊法，所以如同水啊，能洗净我哋呢个自心的烦恼啊。咁啊，既然法有咁多个好处，咁如果我哋毁谤大乘法啊，断学波耶，咁啊呢种罪呢就系、是、为最终之最重者啊。咁啊，即使除非佢个阿弥陀佛，佢个四十八种大宗，佢都讲啦。佢话即使五逆十恶嘅众生，我都可以接受佢往生净土啊。佢唯有谤法者，我不接受，咁就可见毁谤佛法呢嗰种嘅罪孽啊，系重中之又重啦。所以就话从此啊，个永退善根都亦因此心啊，因为谤法之最大，所以能退失一切善根种子。咁啊，亦系因为此个推穷寻俗之心咯、啊。咁啊，此就系阿难咧嘅认定啊，不论作善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乃至作恶，所谓毁谤佛法，永退善根啊，都系用此心啦、啊。若要话离此心啊，都无心可得啦。所以话若此法灵啊，不是心者，都我乃无心，都同于草木啊。咁意思就系话，如果佛你系发挥显明，此个推穷寻俗为非心，而系前尘虚妄上想，所谓尘有则有啊，尘灭则无，随尘生灭。咁啊，我阿难就变成无心，无心就即系无有知觉啊。咁啊，无有知觉，岂不是同于这个草木一样吗？但阿难他不知得离此这个妄心啊， 正正色色还有个了了不落分别的真正。此个真正呢好似呢个澄寂的清水，咁啊妄心呢就如流动的波浪啊，若叫话波浪色，咁啊澄寂水的烟气，咁就譬如妄想灭啊，你个不生不灭的真正就显露，就绝对唔系话呢个波浪色咗就冇水啊，就譬如啊。不是说这个妄想灭呢就没了你的真心，你阿难怎可以说话若此法令不是心者就我乃无心同诸土木呢？那么更加不应该说啊，所谓离此国之念就更无所有啊，应该说离此趋同沉俗，这个妄知妄觉之后啊，是真真正正有这个不生不灭的真正在，此个真正如同个主人啊，这个虚妄想象虚空沉浮之心呢，如同个人客，若是你不知道客去，主还在啊，就譬如妄则真显，你偏要认这个客人作为主人，认这个虚妄想象作为真心啊，所谓颠倒者都莫过于此啦。不云何如来的此非心，云何两个字呢？咁就阿难呢就有啲怪法啊，好似说得唔系几对。就因为啊，此心能够令我发心出家，咁啊此心啊，能够令我供养行沙之法，亦都能够令我发大勇猛，行诸一切难行法事。咁此心既然有如是嘅大功用啊，佛又点可以说此啊？你虚空沉浊唔系心呢？咁啊，本来佛就系一切之人，咁啊，佛呢就属于无上法王。咁啊，佛呢就系、是、大慈悲父啊，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，系如语者，系如所如说，系不狂不妄。咁啊，若是阿难反而怪佛说得唔对啊，说得不当啊，咁啊，真真正正就辜负佛嗰种嘅慈悲啦。咁啊，我佛我实经报，咁啊，假使如果阿难认定此个推穷沉浊之心啊，系有种种嘅大功能作用，咁啊又能作得主嘅话，咁啊即使为佛所破，说为非心啊，又何必惊惧，何必害怕呢？但系佛咁啊，既是真语所说不虚，佛所说嘅道理啊，即使人可以啊令佢冻，呢、这个月可以令佢热，但系佛语始终不变啊。咁啊，现就佛说此个虚空沉浊为非心，咁我阿难就同于无心，同于呢个无情嘅草木一样，所以我生呢个坚固心啦、啊。咁啊，坚持大众都无不疑惑啊！咁啊，始终嘅大众咧，就系、是、单独指呢个有漏凡夫，咁啊就绝对唔系指菩萨啦，而讲出世咧，所谓阿罗汉啊、辟支佛，咁啊因为出世嘅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佢早已经断咗呢个妄想心啊，咁啊然后先至证出世嘅小成果。咁若是话大乘菩萨更加唔使讲啦，佢哋应该早就已经断咗呢个三界啊嗰种咁妄想心，咁所以始终啊大众咧，咁佢执止呢个推穷沉浊为心啊，就因此咧就说为咧系单指呢个有漏凡夫呢方面嚟讲嘅，咁啊唯有呢个有漏凡夫。 佢文佛说呢个虚空沉浊非心啊，那指嘅就真而幻。咁啊，究竟指嘅虚空沉浊啊，系真心还是系假心呢？咁啊，如果证咗圣果嘅出世圣人，就唔应该有此而幻。所以呢个大众呢，就单以呢个有漏凡夫而讲嘅，个云随大飞。就开始念悟，指就是自请开始，就因为佛说此个虚空沉浊为非心，咁啊阿难同埋大众都惊疑不安，所以请佛慈悲开示我等咧呢、这个未曾开悟者，咁啊上一大段经文都未曾讲到啊本科所谓真心有体嘅道理。咁下一段经文咧，先至正正式式讲此一科，所谓真心有体嘅，啊，绝对唔系同呢个妄心无体嘅道理。各位以时世尊就开示阿难及诸大众，咁啊上文佛说，咁啊推穷沉浊为非心，咁啊阿难大众啊。都皆生惊报而话，就请佛开示。所佛于此中啊，就唔单开示阿难，咁亦都开示大众啊。咁你佢哋以时世尊开示阿难，定及咧大众，佢欲令深入啊，就无生法忍。咁啊，无生法忍，咁啊，即系众生嘅真心。所以《花言经》里面讲啊，佢话无生忍者就不见有小法生。今日既然无生忍不见有小法生啦，咁啊此生啊，既前世无生，就后世亦都无灭啊。咁啊不生不灭，便是系常。咁啊又在《人王佛陀波罗蜜经》里面讲，佢话一切法空得无生忍。咁啊，因为一切法空故，都无来去不动如如，咁啊属于个住咁啊道理。咁啊，因此无生法忍咧，咁啊即系常住真心。咁啊入咧就有悟入，以共正入及唔同。若是话悟入，就如本经啊，咁啊阿难及诸大众前三卷经文，文佛开示四波七大皆如在妙真如性。大开圆顿解啊！咁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都皆即菩提妙明如心。佢又话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，都系属于悟入。咁又因为佢哋所知障就来得轻，就因为烦恼障重啊，所以只能系悟入，就未能证入。咁啊，若是话证入呢？就有关呢个离根上智者，随悟就随证啊！咁啊，如同永嘉大师嘅《正道歌》里边所讲，佢话顿觉了系如来禅啊，个六道万行系体中如。佢有人问我解何中咧，我步摩诃波野力，咁啊属于咧系证入，就由烦恼以共所知而。障足虚啊，轻啊，所以能够得随悟随正入。咁啊，现在系欲令心入无生法忍，佛意就系话利根者，咁啊可以正入啦。佢话即使系顿根嘅亦都可以悟入。若是个真正悟入之无生法忍，常住真心啊，咁你就知得呢个妄心咧就系无体啊。这个虚空沉浊非是真心，那你就不知以前所计俱非，那这个无心就不舍而已者，那么从此依此这个无生法忍常住真心而起真修，那就菩提可成，那也都是佛大慈悲详细显示，若开悟之后先至可以论修，然后先至可以证入。据于师子座，就摩诃那顶 就是宜告之宜。那么凡佛所坐的地方就叫做狮子座，就表示佛的说法无所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狮子是为寿终之王，力大的无极，那么狮子一敲百兽都要前中力击的。那么所以列徒经里面说，他说狮子敲，那么天上那些雀仔听到都会跌下来，海里面那些鱼如果听到都会跳出个海面的。那么震威一叫的阵时，那么左右那些地，所谓大地都会震动一下的。那么说明这个狮子的威势，咁啊，在呢个《名家百师正道歌》里边，佢亦讲过话：狮子吼就无畏雪啊，百兽闻之则皆老练，向上奔波不失却威啊，都系显呢个狮子个威猛。咁啊，又在呢个《花园经》里边咧，佢有个譬喻啊，佢话与猪兽嗰啲鱼啊，鱼即系奶啦，咁啊积到成为一缸咁多，咁啊满满一缸。其他各种兽类的鱼即是奶，但是你只要用一滴那些狮子鱼放入这一缸，其他野兽的鱼里面，这一滴狮子从面一直透过中间一直落到个底，不会跟其他那些兽鱼捞埋，所谓通过无碍，仲反而咧令成缸嗰啲百兽嘅鱼都化为水啊！咁就譬如菩萨发大心，行菩萨道啊，只修一法，无量劫嘅化业都一时消灭。咁啊，又话如果以百兽嗰啲根啊，即系我哋人生同埋好多嗰啲血根啊嘛。咁啊，现在话以呢个百兽嗰啲血根做一个含嘅圆啊，即系箭啊，但系另外又用狮子根咧，咁啊做一个含嘅圆，即系含嘅箭。咁啊，以呢个狮子根做嗰一个含啊，佢一皱起嚟咧，其他百兽根所成过一个圆啊，嗰个含啊都断住。咁啊，即使呢个狮子死咗之后啊，我哋已经瞓直响树噶啦，所以百兽即使见到佢啊，瞓响树死咗噶啦，都唔敢啊去食佢个肉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狮子个威猛。所以佛号之中咧，亦有好多系以狮子立名嘅，有所谓狮子佛、狮子吼佛。是狮子吼自在王佛，那就譬如佛是人中的狮子，那么说法无所谓，能降服一切天魔外道，因此佛所坐的地方呢就名为他的狮子座。那魔阿难顶，那有两种的意思。第一，阿难问佛说此个推穷沉俗非心，那么心生惊怖，所以佛就摩顶，咁啊表示安慰啊，咁啊令佢咧唔好生呢个惊惧之心。咁啊第二，将近要说此个无上甚深妙法，咁啊说明咧真心有体啊，你要接受。咁啊反过来咧，你从前所得呢个推无沉俗之心啊，系彻底虚妄啊，咁啊应该就要舍离。咁啊，有此两种嘅意思，咁啊，摩阿难嘅顶咧，即系高之言，咁啊，佛咧就呼阿难嘅名，咁啊，向佛咧就正式开示呢个真心系有体性。咁啊，如来上说，诸法所生就为心所现啊，咁啊，此种诸法所生为心所现嘅道理咧。是佛咧常常为诸菩萨所说的，咁你叫做如来常说。咁啊，诸法咧，咁啊，在呢个灵言灌顶里边讲啊，佢话广 圣母量啊，略知咧就系色心而发。咁啊，指色心而发啊，即系见相而分。咁啊，指个见相而分系迷一心而幻起，此就显示不变之体啊，而能常随缘幻起一切之法，就叫做目不从止，法界流。所以话诸法所生系唯心所现，因为一切之法皆于呢个真心而幻现啦。咁啊，可以讲咧，而波浪所生咧，就系为海水所现啦。咁啊，亦可以讲空花所生为慧眼所现，因为一切法本无实体，全是虚妄，一切虚妄法。乃是清净身心的影子，因为真心不变而有随缘之用，念性清净而不碍万有烦心，所以有种种诸法所幻起，咁啊亦名佢嘅藏性缘起啊，亦名佢嘅真如缘起。咁啊，譬如空本无花，随呢个慧眼因缘而有花。海本无波，随呢个风缘而有波浪生。但系空花唔能够离开呢个虚空啊，波浪唔能够离开呢个海水。咁啊，说明万法虽多，就不出一心啊。万法之多系由此真心所幻现。所以《灵渠经》里面讲啦，佢话心亦是为心啊，佢话非心都亦生起啊，咁啊呢个非心亦即是法啦，咁啊心就系心法啊嘛，非是心啦，咁啊即系法啦，就即系说明咧，见同埋相啊都系为心，所以话心是为心，非心之法亦系由心起啊。咁啊，《解心密经》里边又讲，佢话诸色所缘系唯心所现啊。由本经所讲，佢话色心诸缘及心所指诸所缘法都唯心所现啊。咁就说明三界唯心，十八界亦都唯心啊，万法亦都系唯心。咁啊，如是个道理就系佛教一大宗啊，亦为佛所常说。咁啊，既然一切法系唯心之所幻起啦，咁啊，所以此一段经文咧就属于啊不变体，而常随缘幻起万法。咁啊，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嘅因心成体啊，此就说明随缘常不变啊。所谓无不还归，此法界。嗱，咁啊因果虽多，就不出迷误啊。九法界性法，由于呢个粗细迷误为因啊，咁啊二种生死就为果。咁啊十方诸佛地以悟净为因啊，以常乐我净为果。所以呢个因果二字咧，就系约十法界呢个净部呢方面讲嘅。咁啊，世界微尘就约呢个依部而论啦。嗱，咁啊，微尘就系诸法中嘅最渺小，诸法中嘅最细嘅。咁啊，现就话一切嘅因果之中，大而世界细之微尘啊，都系因心成体啊。咁啊，此心咧就唔系个妄想心咯，就系指呢个不。生不灭的常住真心，离此常住真心啊，就无诸法可得啊！因为一切诸法系唯心所现，咁啊所现之法系虚妄无实啊，唯是一心，所以一切法就系以心为体啊！就譬如呢个空花，以呢个虚空为体，咁啊离开虚空啊！仲边处有呢个空花呢？又如一切波浪啊，以海为体啊，离开呢个大海啊， 仲边处有呢个波罗可得，咁就说明一切法以心为体啊，离心无法可得啊。咁所以此一段经文咧，就正正式式开示真心咧系有体性嘅，系有实质，系有实体。此个真心咧，亦能为一切法之体。咁而真心能为一切法之体啦，咁就反显阿难啊，说得呢个推穷沉俗之心啊，系彻底虚妄，无实体性。咁点解咧？因为阿难所执呢个妄想心啊，呢个推穷沉俗之心啊，亦不过系物心所现之一法而已。他所执呢个妄想心啊，推穷沉俗之心啊，咁亦系万法之一啫。咁啊，若是话执之为心所现呢个妄法为真实啊，就好似一个人，佢认一个大海个浮号啊，佢作为咧全个大海；而一个人佢认呢个浮钩啊，作为真实，佢就放弃咗整个大海啦。咁呢个人呢就係、最愚蠢噶。所以话阿难，咁啊若诸世界一切所有，不其中乃至草叶流跌，就结其根源含有体性啊。此一段经文就若呢个俗谛呢方面呢嚟论有呢个体性。咁啊世界就係种相啊，咁啊世界之内一切所有，就属于别相，咁啊世界中一切嘅所有，不论佢大小，都有佢嘅自己体性啊。其中乃至到最小嘅一草，同埋一块树叶啊，咁啊或者用嗰啲草都打成一个柳枝，佢都有佢嘅体性啊。就系以呢个大地为体，若是话离开呢个大地，个边处有呢个草木柳叶可得呢？所以话叶其根源啊，我哋追本寻源啊，咁啊研究下佢呢个根本呢，都含有体性啊，乃至一草一叶一个柳叶都有佢自己的体性，此就系说明有色有外嘅嚟到论佢呢个体。咁啊，众令虚空的亦有名貌喎。嗱，咁啊，虚空就系佢个名啦。我哋大家都系一致公认，嗱，呢啲系虚空啦。咁啊，系佢个名噶喎。咁啊，空空荡荡咧，就系佢个相貌啊。大家都知道呢个虚空啦，冇嘢噶。咁啊，空空荡荡一片都虚空啊。咁啊，空空荡荡就系佢个相貌。此就说明啊，无色之虚。呢个无外之空啊，咁啊亦有佢个名貌喎。咁啊一切法，不管佢有实质，乃至到无实质个虚空啊，都有其自体。咁啊何况啊，为一切法所依嘅真心啊，岂有话无自体嘛？佢话何况清净，面净明心，净一切心。而无自体，咁啊何况两个字呢？就系、反显之词。咁啊清净者咧，就系讲我哋嘅心性啊纯净，生死不能污，烦恼不能染啊，咁啊彻底清净噶噃。咁亦都说我哋即使流浪于生死六道轮回啊，咁啊我哋呢个常住真心本体仍然系清净嘅。咁啊，妙之一字就系相贯正明，所谓妙正就妙明啊。咁啊，妙正就说明心性清净，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啊。本来正故，唔系修行先至正，咁就叫做妙正。咁啊，妙明咧就系自心嘅智慧，朗照万法，本来系明，唔系话修佢先至明啊，咁啊叫做妙明。咁啊，有清净。属于解脱德，咁啊妙正属于法身德啊，妙明就系波耶德。 咁就妙静咧，就系、是、常住真心啊，清净就系正静，妙明就系明体啊。咁啊，说明清净、妙净、明心咧，就即系常住真心、正净、明体，系一切众生本有嘅特性啊。咁人人具足，个个现成，系名副其实啊，有体嘅真心。所以话正。一切心啊，以自无体啊嘛，咁啊说明四科七大之法，一一法全体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咁啊叫做善咧，咁啊一切之法皆以此呢个清净妙净明心为体啊，唯一大真心，咁啊如此嘅真心啊，我哋点可以说佢话无体咧？意思即是说真心是有体才可以为一切法作体，那就反显阿难所执这个妄想心，因为虚妄相而有，离开这个虚妄相，那么亦从这个虚妄心可得。那么如果阿难还是执起这个虚妄心为真心，咁就無以認察為止，咁實在呢係可憐可憫嘅。咁此處就係佛呢咁說明妄心斷咗滅咗，唔係話斷滅，咁仲有我哋一個真真正正有體嘅常住真心在，只要我哋一念過悟，知得呢個妄想非真啊，咁啊同時咧，我哋呢個常住真心就顯露啊，咁啊依此而修，就係叫做啊以不生滅為本修因，咁啊然後先就可以完成不生不滅嘅佛果菩提。嘅若與執論分別各半，所有之性就必為心者。他此心的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的诸尘事业必有全性，他如今者静听我法，只因经地有分别，他纵列一切见闻各之内手行的尤为法尘分别影视，我非斥语执为非心，但意于心甚微细揣摩，佢若离前尘有分别性，即真与心；若分别性离尘无体啊，思得前尘分别影时，就行非常住；若变灭时，此心则同归无土国，则与法身同于断灭啊！咁啊，其谁修正无生法忍呢？咁啊，即时阿难就与诸大众默然自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毁自心体不同妄执嘅第三科，名为毁明分别无性，就系佛详细发明阿难所执呢个虚妄分别心系无实体性，全是虚妄，因外境然后有此分别。若是离开外境啊，何来这个分别妄想心可得呢？说明这个妄想心啊，所谓尘生则心生，尘灭则心灭，是客非主。若是为应客为主啊，咁啊客去就变成真正无主啦。